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翻嚟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 Elvin。 我是 Gary 我哋就呢个礼拜嘅 topic 咧，就系讲呢个 urban sketches 嘅。咁 urban sketching 咧呢样嘅活动咧，我哋头先嗰两节咧都讲咗啦，就系、是一个全球嘅本土运动啦。 全球本土运动 咁 其实都即系要以画嚟做一个本土运动啦。其实都我谂我哋都系几先驱啦。咁亦都咧就我都讲咗我哋画画嘅原因啦，我哋开始嘅时候啦，咁亦都讲咗我哋嗰个宣言啦，我哋。呢、这個 group 嘅畫畫嘅方法同埋一啲規矩咁樣樣，咁咧嗱，或者我哋下一張圖咧，我哋俾大家睇睇，我哋有啲活動嚇。咁而家咧，其實咧喺中上環或者我哋你上我哋嘅 group 咧，就會睇到我哋有個畫展嘅一個資料嘅。咁呢度無謂講太多 details 啦。咁但係咧，你上到我哋 group 就會睇到啲資訊嘅。咁我哋而家咧呢、這個係我哋啱啱叫做一年展啊， 係 就係、是、我哋喺一間上環一間酒吧叫 Boom 啦。咁咧佢咧就展覽緊我哋有幾十幅嘅關於嗰個社區嘅畫嘅。咁咧呢個畫展咧就會去到呢個禮拜日，就喺即係29號嚇。咁、咧就 即係剩翻 幾日嘅咋，聽日 三日啦， 咁剩翻幾日嘅咋。咁咧就大家咧可以不妨即係抽個時間去睇一睇。咁其實咧呢、這個畫呢、這個畫展嘅畫咧都 post 咗上去個我哋嘅 group 嗰度嘅，你可以睇到嘅。咁亦都睇一睇下一張啦，就係、是、我哋嘅有啲活動嘅花絮啦嚇。咁、呢一幅咧就係、是、我哋其實舊年 老爺車展係嘛，老爺車展 噶啦，好熱嘅，我記得嗰日好天。咁除咗我哋 熱到哇，中暑咁滯， 中暑咁滯。 不過好彩晏晝就曬唔到，因為嗰度啲大廈，即係嗰度 啲陰影出翻曬。 係啦，啲大廈高啊，咁所以我哋 in shadow。 係嗰日咧，我好開心嘅，其實，因為平時我哋畫畫咧，你見到我哋都係畫一啲屋啊，畫啲環境啊咁樣。 係 嗰日畫車咧，多咗一樣嘢。唔知道你有冇同感啦，就係、是、 多咗車主， 車主冇錯，呢個真係非常開心。平時畫 多咗好多interaction， 即係有互動啦。 係係係， 我哋平時畫畫咧就係冇噶，屋主唔會走出嚟同你傾偈噶嘛。嗰日我哋好受歡迎啊！ 係係、 哎，你畫完呢幅可唔可以畫我架車啊？咁樣樣嚇，好開心。 搶住係咪？ 搶住咁樣嚇。咁同埋嗰日咧，我哋本來諗住畫半日啦，結果畫咗成日，畫到送客啊！嚇、啊，啲車捉開走啊，都仲未走嚇。咁呢個就係我哋平時嗰啲活動啦。咁我希望大家都將來可以一齊參與啦嚇、啊。因為其實除咗我哋記錄咗我哋嗰個城市之外咧，呢、這個都係一啲 incident 啦，一啲事件啦。 同埋我覺得嗰、那個車展本身都係一個好有趣嘅 本土運動。 點講啊？即係佢都其實係承載咗香港嘅發展史。即係你會睇到原來呢啲唔同年代嘅車係會係喺香港裏邊出現咁樣。 嗱呢一張咧又見到我哋大家咧平時我哋畫完一啲嘢咧，我哋會大家叫曬冷啦嚇，即係攤曬喺度，大家比較一下啊，你個角度嚇，有時同一個角度嘅嚇，你個角度就咁樣樣，我個角度又咁樣樣嚇，咁其實係一個指定動作啦嚇。咁好多時咧會引嚟好多途人啊，好多。街坊咧，一齊會， 即係其實係一個即時嘅展覽啦， 展覽係， 你可以咁講，即係周圍啲人都可能影埋相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或者下一張下一張咧就我想大家睇睇咧，我哋即係唔同。畫嘅風格， 唔同人，唔同我哋 member 唔同人，唔同嘅風格。 我哋就好，我哋頭先喺 manifesto 都講咗，我哋係好珍惜我哋，即係尊重每個人嘅唔同嘅風格嘅。咁呢個咧，呢一幅咧就係阿 Ben 啦，我哋其中一位即係負責人啦 ，Ben Look 啦，佢畫 佢就係 engineer 啦， 係啦，佢係一個結構工程師。佢係我。 識咁多結構工程師係最 artistic 嘅一個嚟嘅，其實真係 同埋係好 colourful 啊！係 啊，即係我識嗰啲結構工程師好即係好硬骨骨嘅，即係佢唔會中意一啲咁色彩繽紛嘅嘢，或者係一啲即係比較線條多豐富啊嘅嘢。咁啊 Ben 咧就即係其中一位即係我少見嘅結構工程師咧，就好中意畫畫嘅。 嗯， 咁呢幅咧就係佢畫翻上環啦，即係其實我哋畫展嗰幅畫咧， 係喺個酒吧度向外望。 你見到佢即係好用好多好強烈嘅顏色啦嚇，咁啊去 佢都好似好中意畫呢個坑渠蓋嘅喎，啊睇到佢好多張畫都有坑渠蓋， 係啊，係 signature 嚟噶，啊垃圾桶啊，同埋 唔知佢認唔認同咧 嚇。咁本來佢今日嚟嘅，佢嚟唔到就冇辦法啦，冇得回應啦嚇。睇下一張嚇。下一張咧就係、是、啊呢幅係我畫嘅， 呢度係呢個鴨寮街係嘛？ 冇錯啦，鴨寮街。咁呢一幅咧其實係我嗰日畫嘅第二幅畫嚟嘅。 哦， 咁第二幅畫點解會出現咗呢幅畫咧？就係、是、突然間又仲有30分鐘整喎。咁點解我平時我畫嘅嘢咧就其實都比較用多鋼筆同埋 fine 啲嘅，即係啲線條冇咁粗嘅，冇咁亂嘅。咁但係咧嗰日咧我用咗一支唔同嘅筆啦。一支好流暢嘅墨水筆， 就比較 sketchy 啲，同埋 sketchy 同埋好快嘅呢支筆，即係出墨出得好快，同埋張紙咧好 smooth 嘅。 出得快，佢會唔會？如果你係畫得慢啲，佢會唔會有化開？ 會化開， 所以就令到你要快啦。 咁同埋我知道得翻半個鐘頭，咁所以我個 stroke 咧都係比較放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一幅畫其實係我一個 breakthrough 嚟嘅，一個。突破嚟嘅又係， 可唔可以講下你畫呢張畫，你用咗啲咩嘅透視法？因為佢係好明顯係中間係即係向前去膨脹咗啲兩邊收窄咗。 你實際其實你譬如我頭先講話 be truthful to what you see、其實咧你譬如你揾個相機影一揾個手機影一幅相，跟住咧你跟住幅相咧其實。填充咁填翻入去咧，其實嗰個大概係50mm 嘅嘢嚟噶嘛。如果你識影相嘅嘢，就係我50mm 見到嘅嘢。但係呢一幅畫咧，其實係一個魚眼嚟嘅，嚇、啊、一個好闊嘅，可能20mm 嚇、啊、見到變曬形嘅，去到尾嘅時候，咁其實呢個先係我哋真實見到嘅嘢，因為你睇嘢你唔係梗曬去望噶嘛，你係會。領頭噶嘛，你隻眼係好闊噶嘛睇嘅嘢，咁 即係其實而家你畫到嘅嘢係闊過你隻眼淨係向前望所見到嘅嘢啦。 咁你首先你將嗰個即係個角度咧，你扭一扭佢嘅時候咧，你其實你填翻落去嘅嘢咧，你豐富咗好多嘅。即係我就好中意用呢個手法咧去畫多好多嘢，即係你。企喺條街度，你唔係淨係見到前面嘅嘢嘅，你見到街頭街尾噶嘛？點樣可以畫到？咁你就要用啲聰明啲嘅方法咧，去將佢塞曬落幅畫入邊啦。咁就除咗用呢個方法咧，我就睇唔到用啲咩方法可以畫到街頭街尾啦咁樣嚇。即係 同埋我見到仲有個印仔你吸咗喺度。 哦，係呢、這個就係我個名啦，阿聰啦。 你個 habit 係啦，每一張係咪每一張都會吸嘅咧？ 我吸咧就代表嗱，我吸咗之後，我一筆都唔再加落去噶啦，即係一個 full stop 咁樣。 即系未吸都仲可以再加， 系啦，仲可以有时候加少少影咯。我吸完之后咧，我就话 OK finish 咁嘅意思咁样吓。我或者睇下一张啦吓，下一张啦呢位就系我哋其中一位 sketches 啊。 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男仔定女仔画嘅？ 系啦，呢、這个咁我开估啦，女仔画嘅，系好靓嘅女仔画。 系 咁咧，佢咧就好 colourful 嘅啲嘢，咁啊系画啊上环都系我哋画展嘅其中一个附近一间铺头叫朱荣记啦。咁啊，佢好中意用一啲好多 symbol 啊，好多 symbol， 同埋好多好装饰性嘅嘢， 系啊，好中意好多 pattern。 吓，佢有其他作品嗰个装饰嗰个感觉好强烈， 系啊， 呢张反而未必系最 你讲过 最犀利。 我唔系话。Alison 啊嚇，呢幅畫 Alison 畫嘅，我唔係畫佢係即係比較 kiddo 啊嚇，但係咧你提過咧小朋友畫畫咧好多符號喺入邊係咪？ 哦，都係嘅，即係突然間又講咗第二樣嘢，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特， 呢個有趣。咁我覺得點講咧？是幾特別的，即係你睇翻啲細路仔去畫嘅話，尤其是越細嘅呢都係，會有呢個情況。 唔知點解，譬如畫一張風景畫咧，佢哋好容易啊！我冇教嘅喎，佢自然會喺個畫嘅左上角或者右上角加一個四分一嘅太陽喺度，又或者天空一定會有啲牙籤嘅雀仔啦，即係好 universal 嘅喎呢樣嘢係咁。 是是因為看得多人的做法是這樣， 這個我都沒有答案、嗯、其實我都沒有答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有 太陽一定是一個圈的插幾些、就是、spike 出來就是太陽這樣、嗯、 是啊，但還有很有趣的，很多時候會四分一個太陽、嗯、而這件事呢，你如果不提它呢，即是你會見到有些很大個的小朋友啦、嗯、他们都仍然会这样做的、嗯、即是他们其实是将他见到的东西化为一个符号画下去， 还会不会是一开波这幅画就画了个太阳先这样呢？有 这样未必一定一开波就是这样的、嗯、但我觉得这个都挺有趣 的现象。 我自己呢就喜欢呢画了个 horizon line 先，即是我的视线打橫畫一筆先，我知道很多 sketchers 都喜歡這樣的、嗯、那你變成你畫畫的時候，有很多時候你就是一開始你所有東西在和你平衡的東西，你就會立刻可以分到大概是哪個位置那裡、嗯、那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就畫個地下先，地平線先、嗯、或者山脊，如果畫風景這樣，或者可以看一看下一張好嗎？下一張就是第二個朋友了，哇，這張是新鮮熱辣， 厲害啊，這個 這張新鮮熱辣，為什麼新鮮熱辣呢？就是這張 Rob 剛剛今天po 上去佢個 page， 即係今日畫好嘅， 今日畫好，尋日畫好嘅， 我睇過，佢係啦，睇過，啱啱 佢咧就係畫一個，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得啦，中間就係南屋啦， 石水渠街， 石水渠街啦，呢間就我哋差唔多，我哋 sketches 必定的指定動作一定要畫 畫，那個都要畫過去先， 咁啊亦都畫佢側邊啲鋪頭啦嚇，咁啊佢咧就估唔估到佢用咩嚟畫嘅？大家啊，或者俾兩秒嚇， 兩秒 好，佢用 iPad 畫嘅， 係 所有嘢都係用一支電子筆就喺一個 iPad 上面畫出嚟，咁所以咧你見到佢好仔細嘅，佢可以將啲嘢咧好似你平時用手機咧就捽到好大， 因為佢可以將嗰個所謂嗰個畫紙或者 canvas 咧放到好大張， 係啦 嚇，然之後 zoom in 咁啊， 冇錯，係冇錯，咁所以咧就冇人可以同佢比鬥。仔細的了，因為它可以 即其實它可能 大張畫 可以變成即五十寸乘五十寸咁樣樣，成張畫好大張。 而家好多手機有啲 apps 都可以用，即係用畫嘢啦。其實咧有啲即係比較專業啲嘅 apps 咧，就其實已經可以畫到呢個咁樣。而呢個咧亦都係一個趨勢嚟嘅，我覺得喺我哋嗰、那個即係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咧，因為我見到 Rob 佢畫嘅嘢咧，佢其實係大膽好多，佢唔怕錯， 隨時可以改啊， 係可以改。咁但係我哋平時傳統嘅用畫紙用畫筆嘅時候，我哋會好小心落個筆錯咗就錯噶咯喎。 不過我又覺得未必一定是會令到，即我覺得很難比較嘅，即我覺得就算用普通嘅畫本畫紙去畫 sketch。當你去畫得多的時候，其實有時我們都會容許去錯，甚至那些錯的線呢會是成為了那張畫的一些 很有畫味的一部分美感。 沒錯，但是呢始終都是你 iPad 呢因為它可以還要分開 layer 嘛，顏色的部分，尤其是顏色是我自己就很不擅長顏色的，我喜歡黑白的，很多東西都、但是呢有時我都會用顏色，但是我會找另外一張紙咧 ，test 好多顏色 ，test 到準啦，然後先敢放落最後嗰張紙嗰度。咁但係咧，對 iPad 嚟講就冇呢個限制啦。同埋佢有啲線條 唔同嘅組合， 佢仲有好多 tools 咧，就係 splash 啊、粗礦型啊、smudge 啊，咁好多唔同嘅。 賣埋廣告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你大家你係想嘗試。參與我哋咧，我唔介意你拎個 tablet 嚟一齊畫嘅嚇，或者下一張啊，下一張啊，呢個咧就係傳統啲水彩畫啦，就係呢位我哋 好靚好靚， 係我哋一個sketcher 阿 PC 咧，就係 呢個我覺得都好特別嘅，因為其實佢唔係特別 follow。 即係我哋頭先講嗰樣嘢啦，就係、是、透視。 係、 嗯，唔係話佢冇，但係就佢唔係好 follow 曬嘅。基本上，如果你對翻個嗰個實景，咁、嗯、但係咧又有另一種好靚，同埋有一種點講咧，即係一種畫味嘅。咁呢個就係、是嗯、亦都係睇到畫畫同影相唔同嘅地方，或者亦都係我哋 urban sketches 有趣嘅地方，就係、是、我哋冇一個絕對嘅方法，冇話一定要透視啱，或者冇話一定要你要有一定嘅某一類嘅技巧先至畫畫。其實大家百花齊放，而且我哋會好多時去發現，原來我係用好嚴格嘅透視嚟畫一張畫，而我隔離個朋友佢畫同一個景，但佢用一種我完全冇諗過的方法嚟畫出嚟、嗯，但係原來發現係原來嘅效果係咁好嘅。 係冇錯，冇錯，同埋好 colourful 呢幅畫。 係啊係啊， 即係佢我哋 frame 呢幅畫嘅時候咧， 哇，好靚， 仲靚啲添啊， 係非常之靚。係 啊，因為依家佢即係個顏色啊撞翻個肉， 所以真係要現場睇啊。 係啊，所以好鼓勵你去即係趁。啲即係仲未完咧，呢、這個即係畫展咧，就去睇睇下一張啦、啊。下一張咧就係、是另外一位 sketchers 啊 ，Catherine 啦、啊、嚇，咁佢都係畫翻一個西街啊，唔係呢個係太平山街，就喺我哋展覽嘅場地嗰個附近嗰啲地方啦，有畫到地嗰度嘅一啲 graffiti 啦、啊、街嘅樹啦。咁、啊、其實呢、這個呢幅比較即係 straightforward 啲嘅，我覺得即係將。嗰、那個社區嘅嗰個面貌就好簡單咁樣展現咗出嚟俾大家。 佢比較阿 Catherine 比較係用嘅顏色比較淺色啲嘅， 係淡彩 嚇，即係有一種好似夢幻或者係 overexposed 咗嘅感覺嘅。呢張就唔係最突顯，佢有好多都係有咁嘅感覺，咁、嗯、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 下一張咧就係、是、嗱呢張就精彩啦，係、我哋一個 visiting 嘅 artist 一個 sketchers 啊 Louis 咧，就佢係本身係葡萄牙人嚟嘅， 係 咁佢就啱啱離開咗香港啦，咁但係佢就喺香港咗幾個月，同埋畫咗好多好多畫，咁呢個亦都喺太平山街嘅一個街角啦，咁咧佢就呢幅好大幅嘅，係兩幅 A4 拼埋咁闊嘅， 係一本畫布 嚟，即係係啊，一本畫布係 A4 加 A4 兩， 即係一個 spread 打開咗， 係啊嚇，咁咧就佢就。佢好中好擅長畫人，我覺得佢就人同嗰個街同阿 Rob 好似啦，就係 佢畫出嚟有感覺，唔係好似香港有少少歐洲風情， 外國人畫香港。 係係係， 呢啲有時有啲畫咧，即係香港人畫唔到嘅，唔知點解，即係佢睇嘢唔同嘅， 嚇係係， 同埋用個 咁先至精彩啊嘛！我哋個個人 顏色咧都好特別嘅，即係佢你而家你見到啊，都好好似好真啊，咁但係咧，你要我哋用呢種顏色咧，我就有少少困難，即係唔係嗰件事咁樣出嚟嚇、或者下一張，下一張咧就係、是都係 阿 Louis 嘅， 咁佢就畫咗成個。香港由尖沙咀海皮畫望翻去香港。 我記得佢我問過佢嘅，佢講嗰樣嘢，佢話特登畫到啲大廈唔係直線，因為佢話如果全部直線就會好悶，所以就特登令到佢有啲歪零歪稱嘅狀態。 係係，呢一幅畫咧，其實咧就係好 typical 香港嗰、那個即係skyline 係 啦。 何為香港咁啊？好多時都會揾一張咁嘅嘢俾人哋睇啊，咁樣嚇。咁但係我哋咧就調翻轉我哋個 logo 咧嚇，或者講少少咧，就係、是、或者出翻去我哋睇翻我哋個 backdrop 啦嚇。我哋 backdrop 咧就係見唔見到啊？ 右上角 係啦，就有個獅子山嘅 嗰邊 嘅山脊嚇，嗰、那個山。咁點解會？我知道是 Gary 你 design 喎，點解會用獅子山？ 其實都是你整的不過我就提議啦咁樣樣。咁我覺得獅子山本身是一個很 iconic 的一個山啦，亦都可以話係一個 symbol 啦，真係一個 symbol。佢代表住即係一個叫做所謂香港精神啦。 咁 我 哋 獅子山下咁樣樣，咁我哋一齊喺香港呢個地方去一齊共同生活啊，見證住呢個地方嘅成長啊。咁我覺得好自然用獅子山嚟做一個香港速寫香港嘅一個 logo 係一個很自然嘅事。 我覺得係非常之貼切的即係初頭我哋記得我諗嘅呢個 logo 嘅時候，我哋話會唔會用翻香港嘅 skyline 啊？ 啊、或者會不會 都難啊？香港 skyline 真係好難嘅， 因為不停變化、 啊、我知道誒 Cushion 咧，即係馬來西亞嗰邊古晉咧，嗰邊咧就用咗只貓，因為佢哋 Cushion 呢個名咧就等於一隻貓咁嘅意思嚇。咁、 哦 啊 okay、 我亦都覺得好貼切嘅。咁啊 Penang 咧，檳城咧就用咗檳城嗰、那個形態啦、形狀， 即係個 map 個 map 嘅形狀 啦、那個地圖啦。 咁啊，新加坡就好似一個 splash 咁嘅樣嚇。咁、啊、我哋香港呢邊咧就用咗獅子山，我覺得非常靚嘅一件事，即係好貼切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頭先講到係個本土運動啦。 竅、嗯、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竅嘅節目。 歸翻我哋節目啦，竅到用時方恨少。我係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個影視城咧就考察。咁、 嗯、 真係啦，嗰、那個真係好竅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個影視城嘅邵氏咁，影視城嘅無線搭個咩誒，程先生搭個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咧？你租俾人拍戲賺咗幾多錢咧？影視會淡噶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嚟參觀，我當旅遊，將、 嗯、 影視結合為旅遊。 竅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九點，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